虎问美臣望丞相，是我的智昏人呐、啊。 提起了别人我不不笑，那苏鲁北虎是内亲，你我同道相扶，定三人对你一同说恨你。 啊，三人与我有仇恨，要定呀，断不认臣。 我不在朝为官，官府却尽被御斩。 有八山，为君的要人不要我钱。 我今相府对府，因你几个家人把你拴，将你送到了官衙内，打板子上下班，正难劳。昨天监官叫你死前用意，你的腿好难。 打扫我是话理不断，为君的哪怕到当官，衙里衙外我打点，官保大。 今夜就要把房檐起，路有日期两天，七枪大字到了凡亲二郎小雨怒一番。 好一个真的王宝钏，得官调戏也枉然，怀中提起了一二的将银房子在地平川，这的银子三两三，昨夜打扫做样脸，卖脸我做一三，大手水之当还我与你风流的夫妻就过几年了。 这定银子我不要与你娘，做一副安家的钱，买不不花不饭，买之前花不饭，买大把洗马鞭，做一副小子的命儿在南天下传。 日烈你就该在家园，为何来在大道边为君去下无良医。在哪里呀？ 在那乡里。 在哪里呀？

金。 是司马发来的兵，我 我一层差人去打听，打听的是那马岭的边疆王西行，并非是马苏某少才能假隐士将帅不和，才是生我的家庭。你夺我三城，多叫我心叹而无言。有多的下沉，只破两在地楼，八家等等候你到此谈呐、谈谈谈心。城内并无别的呀，今早你背下羊羔美酒，犒赏你三那军，到此就该罢城心。为什么你犹豫不定，进退两难，为的是火情。左右请了同人两国，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心不定你就来请上城楼。 小年纪知道什么？那诸葛亮出世以来，从不弄钱，后队改为前队，人马倒退40里。撤！待我师退他。诸葛亮那头兵，你此巧计，只好瞒哄旁人，焉能瞒得过司马？想老夫有头便是神通战策，岂能中你的诡计？你失城也罢，空城也罢，我不进去，你岂奈我何？我停了，停了。